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话说有这么一天，俩邻居汤姆和杰瑞在一块聊天。 杰瑞，你知道吗？富商利昂的老婆死了，而且昨天晚上我看到富商利昂在电视上又做起征婚广告来了，说他怎么怎么有钱，要是跟他结婚就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也不知道这广告到底能不能管用。 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条广告效果好极了，今天早上广告就见效了。 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是从警察局的朋友那知道的。你说的那个富商利昂，他儿子今天早上在上学路上就被绑架了。 话说这天，大胖子罗克在翻看报纸的时候，他发现报纸上有这么一贴减肥广告。广告词是这么说的： 只要贴上身儿，体重自然消。 大胖子洛克觉得这广告非常可信，于是他拿着报纸啊，就找到了一家药店。售货员从后头叫了一人，这人啊，专门在这家药店卖这种减肥药。于是乎，大胖子洛克就跟这卖减肥药的人热烈地聊起天来。 先生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，你们说的这种减肥药，它真的有效果吗？ 当然有效了，先生。我们公司的宣传口号就是：只要贴上身，体重自然消。 真的吗，先生？那这种减肥药应该贴在哪儿呢？ 贴在嘴上就行了，先生。 这天，伊万先生他们家发生了盗窃，他报警之后啊，警察特别不高兴的把伊万先生叫到了跟前。 伊万先生，你说你们家是昨天晚上被盗的，那你为什么不昨天晚上马上打电话给我们，而要等到今天中午才报案呢？ 听了这话，伊万先生赶紧解释： 这不能怪我，警察先生，我一开始没发现。 你说什么，伊万先生？看看你们家已经被那个贼翻成什么样子了，你怎么可能没发现呢？ 非常无辜的伊万先生继续解释： 当时我真的没发现，警察先生，我还以为是我老婆在找东西呢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吝啬鬼啊，他得了重病，躺在医院里，已经进入了吸氧急救的阶段。此时他太太凑近了他的耳朵，大声向他问道： 亲爱的，你无论如何得告诉我，是谁借了咱们家10000块钱还没还，你现在想得起来吗？ 听了太太的话，吝啬鬼挣扎着睁大了眼睛对太太说道： 你这个笨老太婆，跟了我一辈子还是不知道动脑子，我现在一想事儿就得动脑子，一动脑子氧气消耗量就会特别大，一分钟氧气要多少钱你知道吗？要是万一我想不起来，不是等于白花钱吗？ 话说这天放学之后，小托尼一回家就对他爸爸说道： 妈妈，我今天发现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个没水平的家伙。 听到小托尼的话，爸爸问他：怎么这么说你们老师呢？ 因为他给我的作文打了个零分。 这只能证明你写的太差了。 不对，文章一点都不差，我是从报纸上抄来的，我敲了半天呢。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夜里，一马戏团的老板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。 您是马戏团老板吗？您的马戏团需要会说话的马吗？ 马戏团的老板以为这深更半夜这打电话的人是来骚扰他的，于是他马上就挂断了电话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电话又打回来了，还是同样的问题。这马戏团老板很不高兴，立刻又挂了电话。不过没等多久，电话又过来了。这马戏团老板拿起听筒一听啊，还是那个声音。马戏团老板真生气了，他对着听筒咆哮道：你马上给我把电话挂了，不要往这再打电话了，你这种无聊的人我见多了，真讨厌。不过这回啊，还没等马戏团老板把电话挂上，就听听筒那边一个骂骂咧咧的声音说道： 真见鬼，你先别挂电话，你以为我用蹄子打电话容易吗？ 相信你看着我如迷，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，痛得不知怎么舍去。不要这场际遇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。想自己和自己分离，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。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忍不 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从前有这么一位农场主，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大批母鸡养在鸡圈里。由于这些母鸡它是散养的，所以呢，这些母鸡经常受到其他农场那些鸡的欺负。由于这个原因啊，他的这些母鸡们一个个无精打采，总是不生蛋。这农场主急坏了，赶紧去请教专家。专家问明情况之后，给他支了一招： 你应该再去买一批公鸡，这些公鸡就可以保护那些母鸡了。明白了。 听专家这么说，农场主就想照办了。可是他已经花了很多钱买母鸡了，这口袋里的钱不多了，只够买一只公鸡的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到市场上专门买了一只斗鸡。他把这只斗鸡带回农场之后啊，这只原本是斗鸡的公鸡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其他农场的鸡，果然如猛虎下山一般，没用一天的功夫就把其他鸡场所有的鸡都制服了。这农场主的母鸡们受到保护之后啊，下蛋也勤快多了，一天至少得下一回。可就在第四天，农场主一出门就看见他买回来那只斗鸡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而天上有几只秃鹰正在盘旋着，伺机扑下来美食一顿。农场主看到这幅情景，他眼圈一红啊，他心想，这斗鸡是为了保护鸡群做出过巨大贡献的。于是他决定替这只斗鸡收尸。想着想着，他就走到了这只斗鸡身边，流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道： 都是我害了你呀、啊、你对我是有恩的，你的身后事就由我来办吧。 就在此时，农场主突然看到这只斗鸡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小声对他说道： 笨蛋，别在这瞎吵吵，我在这趴了一上午了，我就等那几只秃鹰下来呢，我就不信我弄不死他们。 而这天在飞机场里，机场塔台的地勤人员突然听到了一位飞行员通过无线电焦急地喊着： 指挥塔，指挥塔，我是实习飞机23-45号，我是实习飞机23-45号，我的油不够了，我的油不够了。 听到了这样的话，地勤人员以及塔台里所有的人员马上紧张了起来。塔台总指挥非常老练地指挥道：实习飞机23-45号，请保持冷静，立即减速，调整机身到最佳滑行角度，切记切记。塔台总指挥话音刚落，所有塔台的工作人员都各就各位。而就在此时，只听无线电里又传来了那位飞行员的声音： 报告指挥塔，报告指挥塔，我是实习飞机23-45号，我是实习飞机23-45号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机场4号跑道，我还没有起飞，我还没有起飞，我就是想让加油车过来一趟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啊，在一小镇上，这天呢，有一小男孩正盯着农民菜园里那些熟透了的西红柿。这小孩一边看呢，他一边手就往裤兜里头摸，摸了半天就摸出了一点钱。于是他指着一个又大又漂亮的、已经熟透了的西红柿，向果农说道： 先生，我有2分钱，我想买您的那个西红柿。 这果农啊，听着小孩的话，过来微笑的拍着小孩脑袋说道： 看样子不行啊，孩子。那个熟透了的大西红柿，我原本准备卖10美分的。 这小男孩听了这位果农的话，不好意思的又看了看其他的西红柿，然后他指着一个比那个熟透了的大西红柿小了一点的，而且还有点泛绿的西红柿说道， 那先生，我用我的两分钱买那个西红柿行吗？ 果农顺着小男孩指的方向看了看，然后点了点头说道， 这个可以，你把两分钱给我吧，那个西红柿现在就是你的了。 果农说着话伸出了手，小孩也非常痛快的把那两分钱交到果农手里了。不过把钱给出去之后啊，这小男孩又说了句话， 先生，钱我先给您，我不急着吃，一个星期以后我再来摘它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 Eric 先生采访一年近九旬的老人，在采访过程当中啊，他就问这老人希望能活多久，顺道时候也问了他希望他的太太能活多久。这老人非常乐观地回答道， 我嘛，我希望我自己能活到120岁，同时我希望我太太能活到119岁。 为什么呢，先生？为什么您要活到120岁，而您希望您太太只活到119岁呢？ 这个嘛，我这主要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能过上一年平静的生活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，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枪击案，检察官对被告说道， 让我来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。那天被告你下班回家比平时早了点，你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和一个陌生男子在一起，是不是？ 没错，检察官先生。 那见到这个情景之后，被告你就拿出了一把手枪，并且向你妻子打了一枪，打伤了她，对不对？ 是这样的，检察官先生。 那好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打伤你的妻子，而不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？ 是这样的，检察官先生，我觉得吧，打伤我太太总比每隔几天我打伤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要容易一些。 做仍然温柔，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，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，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，请原谅我的坦白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，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，还介意我的眼泪，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轻轻地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装作仍然温柔，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，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，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，请原谅我的坦白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，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